哥哥啊，哥哥啊，哥哥到你讲天气啦，哥哥。未得住，未得住，等先。 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叱咤九零三商业二台，一切从音乐开始。 我喺过往嘅三秒当中，系咁揈手俾咪我啦，唔该。我想扮 啊，唔好咁啊！ 我每次听到头先个 API 都会觉得好笑。 有几好笑啫？我觉得演绎得相当之出神入化，话 几廿岁人。扮哥扮妹妹啊， 爸爸咁，我揸车都要好似你咁醒咁。 真系好气啦！我讲天气先啦，凌晨时间2:05啦，星期日嘅天气预测啦，咦？亦都 sorry 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将会多云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能见度会较低嘅，气温咧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咧将会大致天晴嘅，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5%啊。 哇！嗱，呢个咧， 今晚起码做咗3点，我预告俾大家听啊。 唔系，我哋咧真系好难得咧，有咁多嘢讲过， 系咪啊？ 我又夹到呢个啦。 其实咧录低今晚嘅节目， 系啦， 我惊俾人投诉。 今晚真系好多嘢讲，因为喺过去一个礼拜喺呢个球坛上面，同埋喺我哋嘅office 里面都发生咗好多新事。 即首先咧，即想讲一样嘢嘅就系，因为上个礼拜阿勤咧读咗一封来信咧，即惹起咗豁然嘅风波啊。 系啊，简直咧系可以造就咧变成空气中嘅骂战。 咁今日咧就收到时嗱咧，听到成沓信咧就系回应呢件事嘅。 我亦都呢度咧， 迟啲攞嚟同阿大班分享啊。 咁我哋点样处置先啦？即系处置咗呢个先系嘛？ 唔系，我哋而家调下听众引先噶啦，我哋咁。 哦，好啊，好啊，系啊，好。 呢个节目嘅名称叫一夜情啊。 系 系。 同埋咧就系讲翻少牵涉俾大家啲信上面咧就有撑同埋有继续踩咁样嘅，好正。 另外咧就系今晚咧就系有位听众咧就系医咗啊。 哇，呢个正！ 现代足球嘅十句语录啊，同埋其他广播佬嘅语录俾大家。 系啊， 稍后时间， 稍后时间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喂，咁我哋而家讲咩？ 我哋讲波先。 好， 最闷嘅嘢先。 系咯。好闷啊！已经觉得嗰啲系次要啦。 系啦，最主要原因咧，即系因为今日睇咗闷战啦。 系咯，闷战。 曼联咧，唉，即系谂住临尾都做翻场好戏，同啲球迷交代下。我开始失望啊！ 嗯， 即系哀莫大于心死，直情觉得系。 我咧记得佢踢完阿仙奴嗰场之后，即系阿仙奴捧杯嗰场咧。我已经觉得咧，其实个阵容咧，你一见到哦出呢啲人啊，哦，即系可能系冇办法之下你会出呢啲人，咁但我觉得冇啦咁样。 咁我记得我哋星期 真系惨。 即系啱啱星期二晚咧，就同啲好友啊、啲同事去睇呢场波，咁大家就满为兴奋，哇！阿仙奴大战曼联，咁而且咧，即系个榜首嘅形势咧，系有咁即系咁奥妙嘅关系咧， 叫做可以仲有机影响到嗰只啦。 科兰唔系嘛？ 系啦，即系呢一个就真系一个好有代表性，简直系全场最有代表性嘅一个人物咯。即系我唔知道，我会觉得其实对波系唔夹咯。 我觉得嗰场波系其中一场，我谂直情可以咁讲啊，今年曼联踢得最差嘅一场波嚟嘅。因为你见到一啲即系强如杰斯啊，或者坚尼啊，都系频频交失波， 系啊， 而成个波系谷唔起嘅，系一啲都谷唔起嘅。 其实我有谂过一个问题就 系、 是，碧咸当然好多人都觉得啊，碧咸喺中间咧就好重要啊，铺桥搭路啊，咁然之后有罚球交俾佢耶咁样嘅。咁但系 OK 啦，冇咗碧咸，其实个影响力系咪真系咁大咧？我唔敢讲喺技术上嘅嘢，但系 个关心嘅问题 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冇咗信心，冇咗灵魂啊。 即系现代足球咧， 系啦，现代足球灵魂好紧要， 系啦，即系个波入边系有一个即系灵魂嘅人物咧， 系啦，即系咪真系冇咗一个咁样嘅人喺度，令到大家都哎呀，我唔知道我自己应该点做，是但啊，自由式啦，咁样自动波，咁我总之我要咁踢，你又咁踢，咁然之后出到嚟个情况就系大家唔夹咯， 系啊，同埋即系嗰日我哋另一位同事佢讲一句说话好啱嘅，可能曼联嘅球员咧，即系踢嗰场波就系有一种患得患失嘅感觉嘅，即系因为佢哋日出赢咗嗰场波咧，都要睇下即系阿仙奴对爱华。系点样噶嘛？咁结果今日4-3啦。 哇，几劲啊！嗬， 真系冇得讲啊！咁但系即系可能亦都有呢个原因啦，同埋当然亦都好多阴谋论啦，就话喂，费格逊会唔会即系唔服气啊？即系佢买翻嚟噶嘛，科兰。 吓， 咁佢就冇理由成季入唔到波嘅。咁啊，即系结果即系谷佢出去，咁结果真系当然失望而回啦。而家好笑啊！睇波之前咧，咁我听到一个同事讲嘅话咧，即系外围有啲赔率系咁样买嘅。 吓， 就系话咧，即系估呢场波。入波嘅冇科兰粉系好热嘅， 哦系啊， 即系科兰入唔到波系好热嘅。 但系科兰真系从来冇入过波， 系啊， 加盟咗之后， 系啊，我哋估佢会唔会留低啊？ 我諗佢即係佢又係喺啲問水時間咧，即係個比賽去咗三分二佢先走入嚟，咁我又覺得應該唔會咁容易掉走佢嘅，我估。咁但係華朗就哎呀咁咯。 我諗好多人會走嘅出年。同埋啲後防都唔係好掂，即係斯維斯達咧。 係咁白蘭斯啦，第一個我就覺得係即係會走，因為曼聯好似簽咗一年啫嘛。 簽多一年啊！ 簽多一年啊！簽多一年啊！哎呀慘喎，咁就哎呀死啦！ 碧咸啱啱今日續約啦。 嚇！咁艾雲點算啊？ 嗰啲冇噶啦，問我都覺得其實曼聯應該成條防守線鏟起佢嘅。 係個個都咁講。 即係由飛俠仔啊嗰啲啊，到 布朗 啊嗰啲。斯維斯特都仲可以嘅，但佢成日有啲即係無心之失啦。 其實嗰球阿仙奴入到曼聯嗰球波，咪又係斯維斯特。 就係咯，佢咯。 即係其實咧嗰個位，我唔知啊，唔知係咪我哋即係作為擁等嘅一個同球隊之間嘅一個默契啊！即係嗰一球咧，你見到斯維斯特一失咗咧，跟住我當時因為我自己喺屋企睇，跟住我已經講 輸得啦， 死梗啦，咁啊就真係死咗俾你睇。喂，大佬，你對住個阿仙奴咁強勁咧，喂，佢哋嗰啲係。是一些不可能入到的球他现在都可以帮你咬直的，我觉得现在阿仙奴强到是这样， 是、啊、 更何况哇你前面我就算给你四打三你都输给他的， 他还要给龙格堡抢到球， 是啦、啊、哇 他已经癫了这期、 啊有人说龙格堡是 dinosaur、 啊、恐龙、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样子好像、啊、但我觉得他是蜥蜴， 暴龙是蜥蜴很重要 但是好像一条蜥蜴 anyway 他是一个奇怪的样子 的，但是 即不是样衰，但他是一个特别嘅样咯吓， 唔系咁好多系咧，有啲譬如我曾经认识过啲朋友，我觉得佢个样似蛇嘅，即系会有啲人嘅样系咁。 咁全英超联啊，样貌最奇趣嘅球员，你会认为系边位啊？ 哇，好难噏喎，你哋。 我查域克啦。 我唔好咁样啦，且你笑人哋棚牙。 仲有基昂啦、啊，喂，唔知边个选咗噶嘛？话系咪啊？佢唔知系最样衰定咩？ 我唔知道，但系基昂咧，我系经过上一仗咧，对曼联、 啊， 对曼联嗰仗啊，即系啱啱星期二嗰场波咧，我系有少少对佢有啲唔系好开始唔。我因為其實以前我係好中意基昂拍阿當斯嘅，我覺得好鬼正嘅呢兩條友。 畢竟都嚇年華， 唔係年華當然係，但係即係有一種風範喺度咧，會令到你覺得有信心嘅。啊，呢、這個後防有佢兩個拍住就有信心啦。咁但係佢上一仗咧，唔知係咪同阿蘇斯克查咧有啲拗撬啊？所以咧，我有少少對佢扣咗分。 喂，但係嗰日真係嘅嗱，我覺得真係唔抵幫。雖然我係曼聯等，即係擺到明嘅、 嗯， 但我覺得咧真係要鬧嘅、 嗯， 就係、是、哇嗰日做乜事咁燥咧？係 咯。 哇！好似食咗幾多火藥落去打咁樣嘅喎， 我見到啊，雲尼斯達萊咧， 係啊，擁佢啊嘛， 唔係啊，講粗口啊，你有冇留意啊？ 佢係咩？ 係啦，F 字跟住。O 啊， 系咩 ？F O 咁样 ，fish on 咁样，喂，真系留意到，咁我会觉得平时 即系冇奇怪过，即系云尼斯特下半场先入场噶嘛，一出去撞人，唔知做咩事。 系，咪其实大家都好心急，其实大家都好心急，咪乱晒章法咯，我觉得。 但系我又觉得阿仙奴啲人唔串噶，打得，即系你话亨你已经冇落场啦， 系啊， 咁其他人又几君子噶，打得，即系你话简奴玩，不过不嬲都咁玩噶啦。 唔系，其实咧，咪呢样嘢就系强势同弱势嘅分别咯，我觉得系。呢樣嘢咁同埋 即係你唔妥嗰條友啦， 係啦， 做少少嘢你都想打佢嘅， 係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其實我講真，我唔介意佢喺嗰場咧，俾人喺奧脫福捧杯落裡面替你費格遜眼眉嘅，我唔介意。但係個問題係，你踢翻一場好波俾我睇啊， 嚇！ 同埋你如果你咁燥嘅，你平時唔出聲嗰啲，即係蘇塞查啊、雲尼斯達萊嗰啲啦，即係平時好少 仔都 係啦，平時好少出聲嘅嗰啲人咧，都走嚟同你咩啊咁嗰啲咧，心口碰心口咁。咁我會覺得點解你埋尾嗰一嘢埋得咁肉酸咧？即係 簡直係流口污點。佢仲要即系临尾咁样，即系输多两场咧，唔系一输一场和一场咧，得翻个第三咧，即系有啲收家嘅感觉。 同埋其实我觉得攞唔到，咁当然大家都唔想嘅。咁但系你系大佬嚟噶嘛？你曾经做过好多届大佬噶嘛？咁你点可以突然之间用一个咁小人嘅 咁烂仔 系啦嘅风范咁样走出嚟？咁我觉得其实系唔好咯。 即系今日咧，我又睇咗一场好闷嘅波，所以我冇乜点留意咧啲人点样换法啦。即系我系真系冇乜心机睇嘅。 Even 我哋都无心恋战噶，因为我哋已经系攞唔到冠军。 一行嚟行去咧，我就即系唔知佢踢乜，同埋我觉得场波佢哋应该踢得好差嘅。即系我冇乜心机睇， 虽则系主场咯， 系零比零咁我有讲啦，咁希望内街啊好啲啦， 系咯，咁其实而家我 你知唔知几时开始啊？开 lift 啊？ 哎呀，你問到我啦。 187、281啊，下季英超聯大約咩時間開 lead 咧？大家請話俾我哋知。我想我會同翻廣大嘅聽眾交代。 係啦，同埋咧，阿費格遜究竟咧到最後會買邊個翻嚟咧？如果你知道嘅，你條後防線應該點樣去？ 會唔會李鐵咧？ 係啦，喂，李鐵都好喎、 啊。係啊，一定好多香港球迷睇先啦。 即係買定擺喺未擺喺後備啫嘛，有乜所謂啫？ 即係嗰啲 盜本潤一啊咁嗰啲啦。 擺一世嘅咯喎啲人。 擺下先啦，冇乜。 盜本潤一出過場未啊？ 出過場， 佢係 入個波，但係嗰次係邊個 咧？好似唔係 足協杯定係咩？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啦。知道話 翻同樣嘅嘢嚟嘅。 係啦，咁但係叫做懶係叫做入個波都 OK 嘅。 咁啊，今日咧即係睇完呢、這個所有嘅英格蘭嘅賽事之後咧、就已經係收列啦。 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冇嘢講啊，大家咧。 唔係，仲有歐冠杯都唔想睇啊！一利華古信對皇馬冇乜興趣。 咁你覺得利華古信高啲定皇馬高啲啊？ 咁理論上皇馬嘅， 但係利華古信陰濕我覺得。 佢哋真係差行你㗎。係 啊，同埋佢嗰啲咧唔使拉弓一彈彈過去咧，即刻射入嗰啲嘢咧，我覺得好驚啊。 都驚啲驚㗎，不過、 又唔使撞跑。 但我最怕就睇一啲波咧，即係贏輸對自己冇乜關係嘅、 哦。 即係你兩隊都唔係咁中意，即係其實皇馬我唔係咁中意嘅。 皇馬係好似有啲 勁咯，係啦，有啲叫做啲 star 好勁咯 ，star 即係利華古信又得個波又冇乜感情，即係。 同埋，因為其實利華古信最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你唔熟佢咯。係 啊， 最慘就係、即可能佢哋嗰啲係 star 咁，但係你唔熟咯。 佢 already is a star， but 我哋冇興趣。 係咯，咁就係啦。我其實真係有諗過咧，死啦！即係英超聯冚期咯，咁我哋會唔會真係冇嘢講？一夜情係咪啫？ 唔係，其實仲有啲嘢講嘅，即係嚟緊，譬如5月25號咁又有一場即係車人賽啊。 哦，係係 係，可以講下備戰嘅實力啦，同埋即係今年真係太強啦。 仲有回歸杯咧，香港 即係我又踢。即係有可有機會同沃加啊、列巴斯基啊、班尼斯踢波喎、哇！真係 做乜摸住個肚無啦啦？ 係喎，有啲爆我出嚟啊！肚餓因為我真係好肚餓突然之間，即係有得同呢啲人踢波咧，哇！真係簡直啊！我覺得咧 係一個 dream 啊，簡直大刺猬去巴西一樣啊！ 係啊，我哋依家就可以聽首歌先，依家翻嚟咧就係講下我哋嘅來信啊！ 哇，好正氣 喐到啦！咁啊，播翻首同波有关嘅歌啊，同歌有关嘅波啊， 好熟啊呢首歌。 佢哋叫做 Voice of Korea Japan， 歌名叫做 Let's Get Together Now， 今届嘅宣传歌曲之一啊。歌中可以找到很多韓籍的歌手，包括有 Chemistry， 有 Soelu， 同埋 Brown Eyes， 同仲有 Linda Park， 亦都係大會指定嘅韓日嘅宣传作品嚟嘅噃。 剛才有位聽眾就跟大家說，就是說英超聯下一季就應該是八月尾再開列，這麼早？ 對，好像很早這樣， 是不 是？不知 道，你踢完世界盃都七月啦， 七月頭，六月三十號完的，然後頭一個月又再來， 過來月又你的， 好辛苦的，好像我不知道真還是假，那我應該順利，我已經尊重你了， 是不 是？八月尾， 謝謝查理的提供，希望你說的是真的。他說很多人都傳緊，就是說曼聯可能會買這個尼斯達，希望是啦， 但是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之前即中落嗰啲嘢咧，即係華 華朗嗰啲，驚嚟到都係一無是處。 唔係，咁啊，尼斯達好少少話曬人哋意大利啊嘛，係咪先？ 係咪先？好啦，凌晨時間2:22啦，這個節目嘅名咧叫做一夜情，我開始賣多啲廣告啊！我哋講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好咧。 咩？ 個秘密咧就係我哋會將會有一個分道揚镳嘅事件。 哎呀，呢個唔好講。 唔講啊嘛。 唔好講住啊，有少少係啊。 都係唔講啊嘛。 唔講。 永遠都唔講。 總之就係唔好講少，話你聽。上個禮拜講你聽休如期， 休如期， 繼續話咩係休如期。 即係幾時會有休如期咧？同埋 總會有嘅，我覺得係。 但休如期嗰啲人咧，都會去第二度打魚噶嘛。 休如期。 我哋去邊度啊？ 我哋去邊度啊？ 係啊。 对面街哎，冇嘢，冇讲嘢， 冇 啲咁嘅事， 系咯，都系广播度啦。 咦，咁样嘅，系好鬼衰。 好，我哋戏玉度啦，唔该 ，music。今个星期收到多来信咧， 系啦，哇，好香艳喎呢个。 唔该，感性啲啊。 哦 ，sorry， 读咗一封咧，即系轻强啲嘅。一位叫做 Stacy 的听众 send 一封信上嚟。Hi Benny， 讲我啲嘢先啦。不如我叫 Stacy 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咧？记得我成日攞奖品噶嘛，记得。首先咧，祝你生日快乐，节目 越笑你贪心啊 ，Stacy。唔好再写信俾佢。 冇啲咁嘅事啊！ 唔好再写信俾佢。 首先咧，祝你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多谢先啦。跟住咧，佢嗰句好攞胆啊，佢话 and then， 哈哈哈，快啲同梁伟勤 dot dot dot， 跟住一个哈哈笑嘅符号。 几好，呢个提议唔错。 你继续收敛咗好多啊，勤。 我唔系啊， 你变咗啦。 我冇刻意噶。 即系首先，我突然之间发现，即系全部嘢都配合咗，即系冇咗嗰啲买家手套嗰啲。佢出現啦， 係啦，嗬，點解咧 ？promo 出現啦， 真係冇啊！你而家一眼立落去真係冇喎，好可惜啊！ 係咪？我覺得你，我個人，我覺得你真係收斂咗啦。 梗係唔關事啦，唔係佢真係要好講 mood， 好講心情。 如果打擊咗你嘅士氣， 唔係，梗係唔會啦。聽呢首歌聽得耐咧，即係呢首音樂聽得耐，可能都會出事都唔定。 咁佢話 P.S. 其實咧，我覺得咧，梁禮勤除咗把聲好好聽之外，哇！喺嗰個台嗰度啊，成日見到佢噶，覺得佢幾靚女啊！ 哇！好死啊 ，Stacy， 真係呢啲應該早啲講啊！ 我睇咗呢封信嘅時候，由於今日即係今日其實我反應已經即係冷淡咗好多，因為我已經睇咗幾次呢封 email， 同埋嘔咗幾鑊噶啦。 係 ，OK， 不費事同你講。 嗱，跟住入咗啦嗱。 哇！呢啲真係好驚，其實我有少少怯啊，今晚 係咪啊？ 係啊，面對住呢啲咧，有少少怯啊。 因為你近期成為咗呢個風雲人物啊，即係廣播界嘅風雲人物 啦。係咯，起碼成個禮拜咧已經係好標青啊！ 真 係 冇， 我覺得我係二十大裡面咯。 好，唔該。 係。 又嚟搞音乐啊！ 好惊，你只咩歌嚟啊？好惊， 真系离了。好啦，呢位咧叫愤怒听众阿便啊， 阿便， 阿便，真系即系方便嘅便啊。 喂，有咪先？我睇过呢篇嘢。 大便嘅便， 系可能有个大者前面。唔系，但系咧，但系有啲字眼咧，其实我就唔系好想读出嚟嘅，有啲太 我会咩嘅？ 系啦，系啦。 好啦，佢话：诶 ，Benny 你好啊，我系一夜情嘅长期拥趸嚟噶。 嗱，呢啲咧可圈可点啊，呢啲字啊，忠实听众啊，我听佢节目好耐嗰啲咧。真的很鬼喜歡這些是世代相傳阿媽那代留下來寫信去電台都是這樣 的，如果聽到梁麗勤以上的呼籲今晚 send 一個 email 是裡面有用 copy and paste 的一百句我很喜歡聽一夜情， 是的，我是你的節目的長期聽眾來的，就 是長期的，只不過是好了，他說聽過星期六晚的節目之後我覺得很 now 很 now 很 now，他说本来我想 send email 直接就是 send 给阿勤的，但是我又没有他 email address， 所以唯有希望你就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那我已经是加盐加醋地传达给他的。他说上个礼拜听到那个人写信上来骂梁麗勤，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即无理取闹，对于阿勤的指责是不正确的。如果 是不是动不到啊？是啊， 咁啊，佢话一夜情呢个节目嘅 style 就系咁噶啦，两个主持人你一句我一句都唔知几有趣。 嗱呢句咧，其實我覺得簡直係咧成封信嘅一個焦點所在，靈魂就喺呢度啦。 當年嘅網壓力好玩到極，小寶與文迪嗰啲一廢就係，即係你一句我一句都唔知幾有趣。係 啦， 佢話我肯定其他嘅聽眾咧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呢個有保留啊。佢哋更加會認為啊，咁樣做節目咧先至係幽默風趣。 嗯。 仲有啊，辣到啊，烧到落我答啊！话 Benny 啊，你身为节目主持人之一啊，你知道阿勤咁样俾人欺凌，你应该要撑下佢啊嘛。 嗯。 不过，但跟住佢又再嚟喎。不过你喺节目当中播自作多情嚟到回应都唔错。 真系惨啊！ 仍然保持呢个节目嘅风格。 其实咁嘅阿 Ben 啊，我都觉得咧，阿 Benny 咧好少咁 creative 噶，呢一样我都好 buy。我都好不正啊， 所以今晚冇噶啦，发咗一炮之后咧，即系干咗水。 我哋主力都系食落世界杯度啦，咁样就系啊， 系咪啊？ 继续。 咁佢话最后咧，就想同阿勤讲啦，佢话呢个节目有咁多个听众，虽然咧大多数嘅人咧都中意听嘅，但系咧总有啲人咧会对一啲地方唔满意嘅、 嗯， 甚至乎咧会有一啲指责嘅、嗯。你听完未笑一笑就算啦，笑啦。音乐完埋啦， 唔系我 continue 咗，唔使惊。 我希望咧你冇影响，即系呢封嗰封信咧冇影响你嘅工作情绪啦。请你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啊！ 诶，其实咧即系讲翻先啦，讲真就唔会嘅。你知道我哋呢啲系嘛百毒不侵？点解会做到百毒不侵呢？就系、是、因为都收开嘅。睇惯咗咧，即系系咯，已经系顺咗啦咁嗰阵，啲好似食药咁啊，食啲药食多咗，食顺咗，已经冇得行嗰阵，系啊， 真系真系攞胆啊， 攞胆啊， 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表面上我喺节目当中咧，即系冇乜公开地咧去即系安慰阿勤啦， 嗯， 其实我喺咪后咧就都冇嘅， 系。 都系冇， 几好啊！反而觉得呢、這个 即系落井下石， 完全系咧，即系喺节目当中同埋喺个真人生活里面咧，都系贯彻始终同一种风格。 每一样嘢有代价嘅， 系 即系打情骂俏都要去代价噶嘛。 嗯、 即系、放电啦，抛生牛系咪？ 系啦，或者叫做淘古井 咁，吊金龟 系啦，咁样 都系咧，即系有代价嘅， 系啦， 受到指责噶。咁我诶读咗两封先啦，你有冇啊？到你啦。 因为我手上咧，呢两封都是信嘅，即系寄嚟嗰啲人唔系 E 嘅。咁有一封咧就闹嘅，有一封系 撑嘅。 撑嘅，咁你要闹先定撑？ 你话啦，闹啊，闹我先，我等下邓文先。 其实都是那位善心听众嘅。咁 咧就无止境咁样发展， 都话系引起一个空中骂战，即系鬼死咁烦。咁其实咧，即系呢个其实咧我系几。几感激呢个听众嘅不离不弃嘅，即明显地就系佢如果冇听咧，佢就唔会有反应嘅。咁其实讲真， 我形容一下先啦。其实呢封信咧，即系上个星期咧，即系打电话嚟闹封信，唔系 send寄 上 嚟 闹封信咧，就 系 七行字嘅， 系 跟住佢写个一板纸上 去。喂，同埋嘅，其实咧有一样嘢系我觉得我唔知系咪呢种谂法唔啱咯，但系我会觉得有反应总系好过冇噶。即呢个系我自己抱住做节目嘅立场，你做咩饮水啫？ 起码听到嘛，系咪啊？ 系啦系啦，即起码即冇理由你做紧嘢嘅时候，侧边啲人死晒咁样咧，咁我觉得好惊咯。即总系有反应系会好啲嘅。咁其实我都会觉得尤其是你系即亲手写，然之后贴邮票咁样寄，系一件好麻烦嘅事，但你都会做咧。咁我觉得 即好鬼感激啊！ 唔系，我呢件事上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嘅，我真系觉得。咁好啦，读翻先啦，阿梁主持。我专程再寄信嚟回应你咧，系我好佩服你有勇气喺节目里面读封信。可能你好气结，俾人讲中咗，又或者，突然间转呢个 feel 有啲唔啱。 你可以随意推飞打嘅， 系啦，又或者你可以藉此令 Benny 知道你嘅心迹。anyway， 我想讲嘅唔系因为你做咗啲乜嘢令人好嬲，而系事实好多时。你讲嘢真系过咗做主持嘅火位，次次都如是，越讲越有趣。嗱，佢都觉得我哋讲嘢有趣。好，继续口沫遮拦，所以终于忍唔住要寄信嚟。可能你已经讲到走火入魔，连自己都察觉唔到。正所谓旁观者清。嗱，呢句嘢我撑我绝对觉得旁观者系真系清啲嘅。好。呢啲唔只系我一个人嘅意见或者谂法，而系我嘅同事都有同感，可能其他听众都一样。 原来真系咁多人听， 只不过啊，冇寄信嚟嘅咋，你又唔见话写信嚟讲第二个主持，又或者其他主持会俾人咁讲？咁但系讲真的，有冇我真系唔知道。 好 继续。 我是算少的。 是吗你影射紧边个？影 射。冇。 好，继续。你自己讲得开心，唔代表听嗰个同你一样，次次都系咁，真系听到令人厌。 而且而家唔系净系你两个喺电话对话，有好多人听紧嘅。诶，电话对话，即系唔系我哋自己私底下，有好多人听紧嘅。唔该你啊， 佢好似闹埋我咁嘅。 系啊，呢个摆明系啊， 弊啦。 系啊，唔该你啊，都要顾及下听众嘅感受，唔好污染大家嘅耳朵啊。唔系每个听众都buy你嗰套主持及说话嘅方式。你自己一个人主持嗰阵就好地地，但系一拍 Benny 咧， 即系原文不录啊，咁样 就心花怒放、眉飞色舞，成日讲埋晒啲肉麻当有趣嘅说话，越讲越开心，咦，醒神越做越开心。我相信你连自己讲咗乜都唔知啦，呢、這个其实又系讲中咗，因为好多时咧做节目咧 得意忘形啊嘛， 讲完之后跟住就算噶嘛，你知道我哋 系啊， 真系咧你到即系有啲时候可能，譬如街撞到人啊，或者有啲朋友讲翻，喂你上次讲过乜乜乜嗱咁吓，我有讲过咩？我真系唔记得，系真系唔知讲咗啲乜。好啦，咁跟住讲到忘晒形，成日都话 Benny 对你乜对你乜，我谂你有啲自以为是咯。Even Benny 放假，你一开咪就开口埋口都提住佢。哇，使唔使咁啊？ 呢啲我唔知喎，唔该晒，话俾我知。 唔好客气，做到咁明，系人都知道你想点啦，一啲矜持都冇，咁样只会令人觉得你好 cheap 噶。所以先至提醒你收敛下自己。唔该，你自我检讨一下啦。我唔想因为你而要转台啊，就系咁啦。 多谢你， 真系有啲惊。 为咗邓文呢个节目咧，我希望我喺以下嘅咯，呢个礼拜入边嘅呼吁，大家写上上嚟，闹我。 哇，你使唔使咁啊，靓仔，岂有此理，真系，你唔好辣着阿姐把火位。 咁希望首先希望各位听众识路先啦。我都冇乜嘢回应 啦， 我抱住一个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嘅感觉。 喂，咁跟住我仲要唔要读？ 我哋休息一阵先，听首歌先，因为我仲有几好几封信，我同埋咧要转一转音乐，我哋听首歌先啦。 好啊， 呢首歌同我哋嘅节目好有关系嘅。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 做啲咩啫？ 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真系瞓唔着，瞓唔着，继续听我哋啊！ 我可以，不过我怕你嫌我啫。 人资料私隐专员最近发表了一份监察活动及工作期间的个人资料私隐实务守则草拟本，现正展开公众咨询，收集市民意见来制定一套实务性指引。无论你是老板或者打工仔，都欢迎你到私隐专员公署或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这份咨询文件，在6月7日之前以书面向公署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公署的网页或致电公署热线2827-2827。 嗱，刘伟恒啊，头先唔知做乜嘢喺度啊，揞住嘴笑啊，仲露出啲啊好大只嘅牙添，喂，夹到， 我奔尼兔嘛， 系啊，咩事啫？ 唔系头先嗰个叫一夜情啊， 系， 即系想攞翻去做主题曲嘅啫。 哦 ，OK， 系咪啊？好啦，今日我哋咧就手头上仲有几封信咧要读嘅，吓，大家咧其实咧即系对于呢个节目嘅任何嘅意见咧，都可以咧 send email 俾我哋嘅， 吓， 系 bennylau25@yahoo.com。 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呢句说话上面咧系有少少参透到我哋嘅关系。点解我哋可以 share 同一个email？ 但阿勤系冇呢个 email address 嘅开启密码 嘅， 系冇噶。 系啦，咁但系 所以啲信系任由我咧系去加盐加醋。 同埋咧，我头先装到啦 ，Benny 咧有500多个 email 未复啊，抵死！ 真系太祸啦，真 抵死！ 我今日已经清咗成百个，都仲有500多，咁点算好？ 系啦，就系咁啦。咁跟住点啊？继续读信。 好，我哋唔该音乐。 哇！点解你出现啲咁样嘅声嘅嘿嘿声咁啊？哇！好性感啊，真系。 好 blues 嘅音乐啊。 系咁点啊？继续啦。 Edward Egger 佢系。 系。 呢个听众咧叫做平凡人啊。 系。是啊，我看过是平凡人啊。哇，点解张凳咁大声嘅？诶诶声， 唔该，唔好阻住我啲感性嘅活啊。 系， 阿伟恒你好啊。我希望能够对于上个星期嘅节目作出一啲回应嘅。嗰晚我咁啱听到你哋做节目，虽然我唔系小飞琼嘅拥趸，但系我都对于佢觉得好唔值得。其实作为传媒嘅一份子，被人批评系难免嘅。其实每一位播音员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的。 播音员 即是不知道那首歌是谁唱的，播音人那首歌呢， 欣 妮啊，下次先啊。其实每一位播音员都有他自己的风格的，留意一下三个说话。有时小飞禽是吱吱喳喳， 是 他只不过是表现自己豪放的一面啫，哪有何干呢？真的很豪放的。 不是，咦，你怎么知道啊 Benny？哎呀， 今日另外咧，呢、這个好可以入，可以盗用嘅讲得。另外，你哋两个系咪拍紧拖啫？ 嗯， 可唔可以回电话俾我知啊？ 嗯， 我会替你哋祝福嘅。 好啊，唔该。 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嗯， 就算冇十足，至少对对方都有少少好感啦。 At least 都70%啦，系 真的很好啊！但是我想讲一样嘢， 好辛苦， 可以回应一下先啦。即系人哋问到我点样打答噶啦，即系 哎呀，唔系话， 唔系嗰日咧，我又坐的士啊，位司机大佬同我讲话， 咁有钱嘅，成日都坐的士。 喂，咁我打咗2点几翻屋企， 哦 ，OK OK， 行路咩唔通？莫非你行路？ 喂 ，sorry， 唔好意思。 佢话佢有问同一个问题噶，喂，你同阿小飞琴咪有啲嘢嘅啫？ 系啊。 咁啊，佢话梗有啲嘅，唉，唔好讲啦，咁样我攞车咯。 哎呀， 咁我点回应啊？ 且，我觉得咧，简直系啊，你咧就喺咪前咧就成日都唔会将呢件事咧就系特登咁样拎出嚟讲，但系咧咪后咧你就令到有啲人咧就对件事啊充满遐想，就好似的士司机啫嘛，即系你话，唔好讲呢啲啊，跟住你走咗，咁佢一定会幻想嘅，系咪？ 从呢件事当中咧，我觉得咧真系可以咧，即系引申出啦。不好意思啊，弹上镜， 佢咳啦， 又弹上镜啦。佢话即系我觉得引申出 咧，哇！你想摆明线啊，又位哇！ 即系引申出咧，即系呢个娱乐圈啊，几啲实况，即系原来咧，即系好多人咧，对于嗰啲即系播音员啊、艺人咧，系咪真系拍拖咧？即系好有兴趣知噶？ 唔系啩？ 系啊，都问咗好多次噶啦，呢个问题。 唔系，其实嗰个兴趣系在于咩先？即系究竟系边个令到佢有兴趣？即系会唔会系大家都系将呢件事咧，即系都因为睇到好多嘅报道而觉得？我应该知道他们的事啊，定或真是他们真心衷心地希望知先，两样东西来的。 是啊。 我觉得是两样东西。即你知道很多譬如 即系传媒好多时都会将呢样嘢摆出嚟同大家研究长谈，咁但系会唔会就系、是作为观众、听众或者读者，就系、是、因为哦经常都接收到呢啲长谈嘅信息，咁于是乎觉得自己系有责任咧？ 从以上梁伟勤所解释嘅说话当中，我体会到梁伟勤系一个好出色嘅艺人嚟嘅。 啊，系啊， 因为咧通常咧头先 几好喎、啊， 喺头先嘅一分钟嘅自白当中咧，梁伟勤系完全避开咗记者嘅提问啦。 系俾嗰啲咧，我唔回应更加好。 系、啊。真系冇得讲啊！真系简直咧，真系身经百战啊！ 唔得咁， 系我哋继续系唔回应呢个问题嘅， 唔回应噶。咁大家自己去估啦， 即管去。 总之咧就即系有，总之有好多嗰啲蛛丝马迹就暴露咗出嚟。系啦，两个人 share 一个 email， 哎呀，啊、真系。 好啦，我呢封信读完啦，平凡人，平凡人，你有冇回应啊？我系只不过表现豪放嘅一面，哪有何干呢？ 哦，咁样，唔系咁，唔系应该人有好多种性格嘅，我觉得 系咪啊？ 咁然后即系。當然就不會對住每一個人都用相同的一個面嘅，我對住你用豪放面咁樣。 即大禮物探零零花入邊，突然之間直勁文出現，大夫，我衰佬包二奶啊！ 哇，係你講 咩？記得咗嗰幕咩？ 我冇睇過呢套戲啊！ 哎呀，冇啦，算啦，冇啦，你冇睇唔講啦。 係咯，咁我不如我第時，我為咗投你所好，我睇多啲周星馳 嘅，係咪啊？好，另一封信。 咁我手上仲有 last 一封嘅，其實咧，我哋講到好似咧好大件事咁，其實就唔係好多嘢喺手。咁無論而家 我仲有500多封未讀㗎。 係咩？可能當中又有啲喺度喎。你簡直啊，係咁係唔應該嘅。你應該第一時間清啲嘢嘛。你回唔到信，你都知道人哋同你講咩先嘛？因為十日後你揾到一封又係撐又好鬧又好嘅，咁啊冇人啊嘛，你講唔到啊，好似係對人唔住。 所以大家如果 send email 俾我咧，假如同一夜情有關嘅話，請喺呢、這個、那個 heading 當中咧 寫小飛禽嘅。 写到明系关于我，会快睇咗先啊嘛。 啊 ，OK， 喂，咁啊，跟住系啦 ，last 一封信啊，咁啊好正噶。咁咧呢个朋友我唔讲佢叫咩先，我阵间咧，即系我唔讲佢叫咩名，但系我阵间会开，我觉得佢系边个。OK， 佢就话啦。喂 ，hello 啊，唔知道有冇写错你个勤字咧？咁喺度咧，我觉得系必须要严正声明。 冇人重运，冇人写啱你个名嘅。 唔系，你都曾经系试过咧， 三个字 都错晒嘅，系啊，冇错，都几好笑。 杨丽琴啊嘛， 系啦，呢个咧，杨丽琴呢个名 字成为咗你个花名。 系啦，喺公司里面咧，好多人咧就中意系即系乐于采用嘅，我是但啦吓。咁我解释翻，我系李克勤嘅勤，唔系黄海勤嘅勤，搞掂吓，发而准。好啦，咁佢就话咧，系啦，听我节目啦，咁跟住咧。他就話其實如果是一些善意的批評都是好的，是這樣我明白，但是呢上個禮拜你讀的封信就、不是很好咯，就是不是很好咯，這樣他就說其實、我不想讀那些東西，好的，所以沒了算了。很多朋友都有聽你做節目的，我們都支持你的，加油醒啊，就是這個醒字，我懷疑這個是藍叔寫來的。 醒 醒是藍叔寫給我的這封信。好了，接著就講過一大輪，然後就說喂憂如棋，暫停一段時間。哇！佢真係咁樣喎，屌！ 啲嗰啲漫畫書嗰啲咧，轟 轟嘅。會唔會真係玩到接埋噶？哇！係真係對我哋咁有信心啊！你同阿 Benny 講啲唔講啲，好隱晦喎，古古怪怪咁，究竟搞咩噶？我係英格蘭等。Marco， 我、原來是藍叔。 唔係，畢竟我哋都合作咗咁耐咧，大家有啲厭惡。 正所謂啊，合久必分啊。 係啊，我 係結婚噶。 唔好啦啩， 唔好咁樣 ，Benny。好，繼續。 好啦，咁我哋轉翻音樂啊，唔該。 轉哦，哇，係突然間咁樣嘅嚟，好。 係啊，我哋回應完啦。 係啦，事情就 我哋講一夜食，只係講我哋大家嗰啲咧，即係。即系全香港得五六个听众关心嘅，讲半个钟头。 系啦，实在系觉得咧系，哇！啲时间真系唔够使，点解嘅咧？都系咧，完全使晒呢啲时间度。 冇错啦。咁喺过往嘅两个星期当中咧，就我哋就玩咗一啲，即系叫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又讲下啲即系一啲精彩嘅电视机听到嗰啲球评家嘅语录啊。 系。 咁啊，今次咧就有位听众咧，佢叫名咧叫做 Shelly 嘅，咁啊 Shelly 佢话咧，真系。首先佢問咗啲問題先，我講咗呢啲劇，但我即擺明將啲氣肉擺喺尾嘅。 好啊！ 佢話：喂，你同阿勤咧都係即英格蘭嘅 fans 啊，咁你對於即最後嗰個出場，即個正 英格蘭國家隊 個名單啊，有咩睇法啊？咁樣 冇乜睇法喎，其實就 即係我麥馬蘭文入唔到 呢樣嘢。 我覺得都係 料少少意料中事啊，即係米斯嗰啲有少少估唔到嘅。 嗯， 咩華素爾嗰啲其實你都估到噶啦，即係之前嗰啲熱身賽當中你都出咗咁多場。 係，咁其實華素爾真係某啲熱身賽佢嘅表現又真係相當超注嘅。咁變咗呢個就好似幾係我知道佢實得㗎咁樣嗰啲 feel 咯。 入唔到係點解咧？ 麥馬蘭文因為喺皇馬冇機會表現咯。 係啊， 呢個係主要原因咯。 不過好難講嘅，有時即係有啲有表現嘅球員未必一定可以當選。即係舉一個好好例子啊，就係 Roberto Baggio。 哇！呢、這個咧，我真係覺得咧好痛心疾首嘅。即係其實我要講翻明自己個立場先，就係、是、我咧一路即係咁啊，梗係知道有呢一個咁嘅球員啦。咁有好多人都話佢靚仔，咁其實靚唔靚仔就睇下你點睇。咁我佢喺我心目中嘅印象一向以嚟都係冇嘢嘅，冇嘢嘅，即係有佢喺度我幾好啊，冇佢喺度亦都冇乜大不了。咁但係咧近幾個月嚟咧，大家有眼睇有耳聽咧，咁你都會聽到好多關於巴治奧咧，為咗希望可以第四度打入世界盃，然之後傷咗唔緊要嘅，我只要我努力，我俾心機去醫，我俾心機操練，我希望我總有機會咧就得到呢個查帕東尼嘅賞識咁嗰啲咧，即係我。就因為呢幾個月佢嘅努力咧，係感動到我噶，令到我覺得哇，巴治奧即係呢一種鬥志啊，個頑強的心咧，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啊！ 球隊啊，即係從呢個降班嘅漩渦當中救翻出嚟啊！ 係，即係我覺得其實巴治奧真係一個。是一個係唔可以話缺嘅一個世界盃裏面必須出席嘅一個人，即係你唔好理佢究竟有冇機會喺球場上表演先啦。咁但係呢一個人係可以值得我哋去學習咯。咁所以我好失望噶，我知道佢入唔到。 羅馬里奧入唔到，你失唔失望啊？ 反而冇乜 feel。 係咯。因為上屆佢都冇乜點打啦，好似冇打咁。上屆都好似 上屆唔 記得啦，已經 上屆有，上屆有冇？死啦，唔記得咗。知道打嚟一排，打一排俾我哋聽。 我哋會難，資料搜集又唔做。 係咯，我哋冇做資料搜集真係衰。唔係咁，其實咧，羅馬里奧，我覺得咧，雖然好多人都話羅馬里奧係好波過巴治奧嘅，即係有啲人咁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論影響力咧，其實。真係唔夠巴治奧，或者喺我哋亞洲人嘅心目中咧，佢係唔夠巴治奧。 因為有一樣嘢係真嘅，即係你意大利咧，雖然今年好勁嘅陣容，但係冇咗個靈魂人物啦。 你知唔知道你睇到意大利嗰份名單咧？你睇報紙咧，你逐個數落去，每一個名字你都係識嘅，即係可能你唔係對個個球員都咁熟，但係個個名字你都係識嘅。咁有時候覺得，原來佢哋真係人才過剩喎。 但係又冇一個靈魂人物喎。 係咯，係咯， 即係冇領軍嘅英雄啊。 馬甸尼係一個老將，但係我覺得佢唔會有。 系嗰种啦， 系啦，佢唔系嗰一只嚟。虽然我好中意马甸尼，但我真系觉得佢唔系嗰一只咯。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领军嘅球员咧，通常咧佢起码系中场或者系前锋嘅。即系譬如话坚尼咁样讲啦，或者系以前嘅粒神啊，等等啦，即系通常咧，即系都会系一个比较踢前锋嘅队个球员咯。系咯， 同埋即系我又走翻去曼联先啦。杰斯系好波，但系杰斯唔会系一个 领军嘅人， 系嗰一只咯。 即系有一种魅力嘅。 系咯，所以我其实系好失望嘅，同埋我希望到而家为止，我都仲心存幻想，希望突然间即系 戏剧性嘅话， 系啦，又即系如果你话又唔知边个伤咗，然之后后补佢入去，咁又觉得好鬼死衰嘅，如果咁样谂，咁但系即系好希望系可以有机会，唔知道因为咩原因你点入去咯？ 点伤咧仲 系咯，即系你俾佢入去咯？点解你唔俾佢啫？佢咁辛苦，即 系 嗰样嘢咧，同埋大家都好想睇到佢必定喺经济效益上面咧 系 可以帮到好多噶， 所以唔知点解嘅， 系 咯，即系揾佢做后备都好啊， 系咯，我都。 唔出嚟， 我真系想睇佢，我纯粹想睇佢咯。哇， 好啦，我哋唔好讲啲伤心嘢啦。好啦，今个星期咧收到一封啊，头先阿 Shelly 啦，就其实咧佢就话咧，喂，听到你哋嘅 Crazy Show 疯狂节目咧，就系星期六晚啦。咁啊咧就专登咧 send 咗啲球评家嘅金句上嚟啊。咁啊就系有好多句，咁啊讲咗一啲即系冇咁好笑嗰啲先啊。咁啊就系其他广播佬娱乐嘅。咁分别就有阿叔话嘅。俾我射都入啦！喂，呢句幾經常出現嘅喎。 係噶，係噶。咁阿叔以前踢波噶嘛？ 係噃。 係咪先？ 同埋佢係有用翻阿叔嗰句就係、是：哇！碧咸個頭咁肉酸嘅，成個屎塔蓋咁。 你有冇睇到咧？阿碧咸收夫基同埋斯文咧，咪去呢個首相府嘅？ 係 呢個 力挺風頭啊嘛，係。 係啊，佢嗰個頭咧，我覺得咦死啦！首相見到會唔會笑咧？ 點解咧？ 冇啊，我唔知啊，即我會覺得啊，去到嗰啲場合，算係隆重噶嘛，係咪唔應該咁烹咧？咁佢又繼續依然顧我，咁啊覺得幾好笑。 係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句咧，就係、是、假如個波掠門而過嘅話咧，阿叔咧就會講呢句説話啦，就係、是、嗨到個波皮都入啦。 嗯， 呢句都唔係咁特別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啲係一啲俗語啦。 嗯， 咁另外咧就係、是 仲有咧就系、是，梗系比你贴世界杯冠军捧嗰队死嗰队啦。 但系呢个又好似真系，死啦！呢个会唔会系巴西嘅一个秘密武器 啊？系咪啊？我阿叔最出色嗰句真系打电话问福士啊！都系。我讲嘅真系呢句，我觉得系即系经典之。 但系咁、啊，但系咧，当有人回应呢句说话嘅时候咧，你会变成个场面好尴尬嘅，即系打电话问福士啦咁。咦，阿叔你同佢好熟噶？咁然之后开始烂尾噶。都你噶咁嗰啲咧， 系咁样噶，通常都 即系有阵时咧，当可能嗰场比赛好闷，冇嘢讲嘅时候，咁你自必然会有呢啲咁样嘅虚字咁样走晒出嚟。咁咩事啊？唔好讲，唔讲就冇事噶啦，咁样咯。 好大家留意住啦。 系 咁咧，就我哋过往咧都讲咗好多集咧，即系关于现代足球嘅娱乐啦。咁今日咧呢位阿 Shelly 咧，佢又有七句喺度嘅。 系 咁啊，七句咧就系、是、第一句就系、是、八句嘅吓，保方就梗系保住个后方啦。系、呢、這个，呢、這个我冇听过呢、這个。 我冇啊，我都。 嗱，第二句咧就系、是、好波不妨一睇再睇。 嗱，呢个令我谂起潘元良啊。 啊，真系冇得讲啊。所以话咧，佢真系越老越可爱啊。 嗯。 咁啊，呢句都唔好特别啦。另外就系沙维奥拿呢位小朋友，咁呢句都 OK 啦 ，OK 啦 ，OK 啦 ，OK 啦， 即系唔系咁最精要嗰啲啊。呢个 OK 嘅系嘛？呢场波两个字好睇。 唔系有啲，其实咧喺呢句嘢里面咧，大家可以引申到另外啲嘢就 系 呢场波一个字 系 闷，好多呢啲唔同嘅 example 都可以出现到系。 佢有一個咧就未聽過，佢 rock and roll 浪射就係、是、浪費嘅射門，我唔知點解咁啊呢句字。 其實係咪佢講啊？係咪現代足球講嘅咧？ 嚇， 可能唔係。 係咪咧？ 唔知啊。 嚇， 我唔知啊呢、這個。 好啦，拉屎兩句咯喎。佢話嗱阿傑仔波啊，唔使成日講嘅，觀眾有眼睇嘅。 嗱呢、這個第一個問題，其實有點兒咧，我覺得係好似打爛自己飯碗嘅 fail 嘅。如果我係即係繼續諗落去，即係我哋有眼睇咁，唔使講咁你。 即系讲现代足球咯，就分析现代足球咯， 系咪？哦， 继续系咯， 哦，分析战术 ，OK， 系啊。咁啊，最后一句咧就系冇得讲啊，真系利物浦而家领先一粒就好踢好多咯。 系啦，唔系嗱个精技所在，除咗系个粒嗰度之外咧， 粒字系 N A U P 噶，头先你强调啊， 个粒系啦，个除咗系个粒之外咧，即系领先一球就好踢好多，咁冇理由系落后一球嘅，系咪？ 同埋边一队领唔系领先一球，领先一粒就好踢好多咧？ 嗯， 跌晒大家灯笼， 系咯，系几好噶。其实我觉得个粒系几经典嘅。 N A U P 大家记住啊。咁啊，多谢晒 Shelly 将呢啲即系经典嘅语句。其实我觉得仲有好多噶， 多噶。但系你要真系细心坐喺度 mark 咯，唯有系。 即系正如我今日同一个同事讲波，即系唔系讲波，即系倾开偈咧，即系讲其中另外一位嘅。嘅唔好講名啦嚇，即係佢話一場波入邊咧，即係同一個人球員出現咗四個名噶嘛，即係希斯基、 赫 斯基、赫基斯同埋希基斯噶嘛， 希基斯 就同一個人嚟噶，開始混淆啦係咪？有冇重複到咧？ 係啦，咦點解會咁樣咧？ 希斯基、希基斯、赫斯基同埋赫基斯咯，都係同一個人嚟。 OK， 但係點解要咁？ 佢一場波當中佢講， 因為佢唔熟。 唔係佢有啲即係佢咧嗰位嘅評述員咧， 有人 call 你啊？ 係啊，嗰位評述員咧，佢有一個病㗎，唔係佢有一種即係有一個陋習啊，就係、是、咧眼見住嗰位球員咧，即係佢會講錯嗰個人嘅，即係譬如咧。 掂过大佬， 即系明明系即系白人师，佢讲巴夫师啊，即系举个例啊。 喂，咁即系场波系讲唔到噶咯喎。 系啊， 系乱 华朗出咗场嘅，有华朗喺度咁啊，系啊，呢个 系边个咧？ 捉咗佢好耐噶，我 究竟系边个？ 我唔讲啦，即系大家心水清讲啦。 你阵间讲我听，我真系唔知边个。 系咪啊？ 系啊。 好啊，话俾你知一间。好。咁啊，今日嘅时间节目是吗？ 时间节目咧就咁啦， 咁啊真系好节目，不妨一听再听。一阵间咧继续咧就有梁丽勤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星期当中咧将你哋嘅一啲精彩嘅现代足球嘅语录咧叫做 facts 俾我哋嘅，因为咧我哋咧就系准备进入休渔期。 系啦，进入休渔期之前咧，希望咧就再冲刺一下嘅。 系啦，今日都玩到三点啦，我都开始磨气啦。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磨气咧，咁当然要加油啦。咁 啊， 加油方面咧，即系我播翻呢啲啊充满冲劲嘅歌啊最好噶，大家一齐嚟啦，好嘛？ 好。拜拜， 再见。 全新的版本，但你永远都懂唱，不知道由何时开始唱，唱到今时今日，这个就是2002年 version 来的，继续是这一首，就是日本代表队的一个那些叫做什么官方的一个打气歌来的，但是唱英文的，啱啦，英文吓啱噶啦，全世界都识听嘛。好，接近三点钟，我哋嚟个报时先啊！都唔该晒 Benny， 再见，凌晨三点。 商业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朱启谦报告新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超过5万人参加和平集会，要求动物权益分子。波兰情报组织证实，他们在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曾经拯救在伊拉克的一批美国特工，协助他们离境。当局并没有透露掌部详情，而波兰传媒说，当时共有6名美国特工假冒在伊拉克工作的波兰专家，并且利用伪造的护照离境，安全前往土耳其。报道说，华府事后为了报答波兰，免除他们拖欠美国的一半债项，总额有几十亿美元。中国强烈不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明年国防授权法案之内，包括有美台进行联合军事训练，以及加强美台高层军事人员往来的条款，认为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方向中方所作的承诺。外交部指条款侵犯中国主权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严重危险，中方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法案成为法例，以免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挪威王室表示，王储哈汉夫妇在接受电视台户外访问的时候，因为雪地反射猛烈阳光而被灼伤，王妃梅特更加出现雪盲症，影响到眼角膜。两人原定今日出访德国，并且出发之前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由于需要接受治疗，两人经已押后出访的计划。体育消息，总奖金120万美元的德国女子网球公开赛，四号种子美国的莎莲娜威廉斯在四强轻易以直落两盘淘汰非种子以色列的斯马洛娃，首次打入泥地场赛事的决赛，她将会同比利时的汉宁争夺锦标，两人过往三次对垒，莎莲娜全部取胜。这次新闻报告完。 要预防霍乱、肝炎以及一般肠道传染病，我们要加倍留意饮食卫生，最紧要是注意个人和食物卫生，所有食物尤其是海产一定要彻底煮熟才可以吃，食水一定要煲滚，还有切勿帮衬街边无牌熟食小贩。如果想知道多些有关资料，请致电卫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组的热线电话2833-0111。 雷霆881商业一台，叱咤903商业二台，一切从音乐开始。 哇！笑完一大轮之后咧，发觉自己个气门嗰啲位咧好鬼辛苦啊，都话噶啦，即系做嘢唔好去到咁尽啊嘛，硬系咁样嘅。好，希望识得点调节啦，不过都望一望嘅。凌晨3:04，大家好，嚟个天气预测先啊。华南沿岸地区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嘅，咁至于本港地区咧，亦都系会多云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即系蒙查查嗰只啦吓。希望你做人就唔会嘅。尤其是听日，唔系今日添啊！今日母亲节，千祈唔好蒙查查。气温咧就介乎26至30度之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星期一会系大致天晴嘅。而家嘅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揾到嘅系85%啊！ 哇！好大雨，晒窗，晒窗。 雨嘅一位老细 啊。话时话啦，如果听朝都系咁大雨，又出埋红色同黑色暴雨信号，我哋使唔使翻工先？ 系咯系咯，有冇得早啲走啊？又或者人工又点计啊，老细？ 喂，咪啦，老细，计我话咧，不如我哋预先制定有关台风同埋暴雨期间嘅工作安排，到时咪唔使拗咯。 我唔识制定呢啲工作安排噶喎。 咦，唔紧要啊，老细，劳工处印制咗一本指引，不如我去劳资关系科嘅办事处嗰度攞本翻嚟俾你睇下，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27171771问下咪知咯。 好，嗱，你一于攞本翻嚟，大家谂下点做。 好， 好， 快啲闩窗。 一切从音乐开始，梁丽勤。 呢度唔使闩窗，而得你开实个收音机唔瞓添啊。你好，呢度叫做一切从音乐开始，雷霆八八一，叱咤九零三。头先咧有冇留意新闻呢？关于呢个挪威王储夫妇的事件啊， 衷心觉你值得恭喜，又听到有人污蔑你，贵重的好友都心死，话你当街跟女子早嬉戏，这么的有什么好讲，但也更证明你好好好，可一起总算不冤枉，运气差 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我有拳头》啊。头先咧，即系讲开嗰个挪威王储夫妇咧，即系因为即系喺雪地嗰度做访问啦，有啲反光啦，令到佢哋咧眼睛唔舒服啊，咁样啦。咁点解会特别留意呢段新闻咧？咁当然啦，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就因为苏斯克查系挪威人啦，好闷啊！啲唔好再讲。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发觉咧。其实好多时呢种唔舒服嘅感觉咧，唔净止喺雪地上面出现噶。 一张张漂亮婚纱上，连眉目都似在发亮，改天你与我来一 张该很理想，多么想也是总空想，如何物色你没印象，怎可以替你太早早早签了账，能碰上爱到永远没有漫长，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假设越难碰上越觉得珍惜我俩，想分享夜的忧伤，连谈电话也没对象，想也未敢多想，为何幸福要像这样，赶不上搭上你班车，怎么勉强，想得这么理想，以后我与你岁月还漫长，怎确定能碰上爱到永远没有漫长， 试过咧喺阳光普照、大热临头嘅情况之下咧，假如咧你行喺一条可能系唔系黑色嘅路，即系唔系啲柏油路面嘅，系啲石屎铺出嚟嘅，系咪？系石屎系啦，冇错，铺出嚟嘅路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嗰个反光咧，系令到你个人系好唔舒服噶。虽然唔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呢种情况啊，但系呢一个病征啦。在我自己身上其实是很显著的。 如是真爱念每刻温馨，每一秒一分仍在扣想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日里未有发生仍狂想，这幻觉多逼真，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爱会变成真，两分钟的热吻成为 是过于天真，不去关灯，全为怕这黑暗。愿你夜里给点指引，共结伴过一生。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 在我认识的范围当中，即我会发觉呢，女仔面对这些这样的无情的煎熬的机会呢是比男仔多的。即譬如说刚才讲的那件事，大热当头的时候呢，即反射一些光射回我的眼睛，哎呀好辛苦啊，那些情况呢，不知道因为女仔体弱多病，所以一般就是正常去计。那变成就这个痛楚出现在女仔身上比较多。那好像那些踎低起身见头晕也是一样的。即你好少会话咧，即系突然间有一大堆男仔话俾你听，哎呀我都系啊咁样，女仔系出现得比较多。咁同时咧，自己有一个又系怪病嚟嘅，就系咧饮一啲好冻嘅嘢咧会头痛啊，好奇怪。我又覺得是一件好事，因為專家說喝得凍嘢多不是那麼好的，大家都不會喝那麼多了。 You will always be inside my heart. 講到刺眼的陽光事件咧，其實昨天啦嚇，計翻應該係星期六啦嚇。星期六的時間就自己是正正地面對了一次的。那我會發覺呢通常是一些市區的地方就是較少呢我們是受到這些陽光刺眼即是反射陽光刺眼的一些騷擾的。那去到郊區又或者是一些較為僻靜的地方的時候比較多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是自己經驗告訴我的。那究竟昨天去了哪裡而承受到這個這個殘酷的對待呢地方真的不是講笑話我都覺得自己其實之前沒有想著計劃要去但突然之間哎我好想去於是乎就去了那裡呢是叫做智蓮靜院 他將你怎樣旁觀者都在唱留下你前額那些傷我樂意聽可怕的真相他不算失常仍不失美丽善良，说到尾都热恋一场，我仍给他自赏。谁教你伟大？想袒护情人，我了解，我依旧失败，但别将他再踩。世界令我失望，旅游令我。算好看，学是非感觉无法心安。你我别再希望，旅友告别全怪我不当。明明他委屈你，仍然给他说对不起，我也甘心上当。怕明日扮演丑人，在旁诋毁女人。谁教你伟大？想袒护情人，我了解。我已够失败，但亦不想你开解。世界令我失望，旅友令我心寒。然而亦算好。有告别全怪我不当，明明他委屈你，仍然给他说对不起，你也甘心上当。为何能任你落到这困境？如何还能剩低？贪给苦方，或是非感觉又会不安。你我别再希望，旅友告别全怪我不当。为自尊心好看，亦情愿相信你的谎，你也甘心 上当。 鄧健宏、鄭中基的這個合唱版《心寒》